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大家有听说过熊掌咖啡吗？在上海有一家特别的咖啡店，在永康路68号，街边有一堵灰色水泥墙砸出一个碗口大小的洞，在洞的后面时不时会伸出一只黄褐色毛茸茸的熊掌，拖着一杯咖啡而出。那顾客取走咖啡之后，熊掌还会与客人握握手、摸摸头，甚至会送上一朵红彤彤的玫瑰。这就是熊掌咖啡店。戴着熊掌手套端咖啡的是一名面部烧伤的人，而调制咖啡的咖啡师呢，是一名聋哑人。他们都是参加了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后来从事这项职业的。有人说，开始以为这是一种创意，结果发现这是充满了爱意和善意的一份职业。从2020年12月3号营业一直到今天，整整一年时间过去了，熊掌咖啡还在把这种善意延续着。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和大家也分享过关于残障人士的电影《触不可及》。很多人看到这部电影第一眼会看到不同的肤色，以为电影的主题是平等，但其实更重要的主题在于尊重。不要低估任何一颗向往幸福的独立的心，在带着遗憾的人生当中，他们一直也没有放弃，而有很多人正在为了帮助他们而做出更多的努力。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清晰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先看？你是我的眼，带我听月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 切，就在我眼前。哦， 今天的暖场歌《你是我的眼》来自我们熟知的盲人歌手萧煌奇，发行在2002年的一首作品，是他自己填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写的就是他的生活，从词到曲都是来自他个人生活的经历，非常的贴合生活情境的一首创作，让这首歌真情流露，动人而有生命力。所以我们说，生活是萧煌奇创作的灵感来源，而音乐也为他开启了一扇窗，让他重新找到失去的光明。萧煌奇透过歌声来诠释他的心情，让大家听到了他内心深处一个色彩缤纷的美丽新世界。 嘿，你不意外，他背影那么轻快。嘿，要明白啊，人会来就会离开，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恋前心碎在所难免，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秋冬的风味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了谁。 谢谢郁可唯带来的这一首《路过人间》。相比较之前我们听过的录音室的版本， 刚才我们听到的现场的这个版本，简单的伴奏更突出了可为演唱的那种感染力。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会听得到人生际遇当中的各种情绪，那里面有我们每个人都会体会到的相聚和别离。面对那些情绪，很多人其实有的时候会沉浸在其中，但是这首歌并不把我们郁结在这样的情绪里，而是给我们展现出了一种要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视角。路过人间，不管起点如何，路途当中会遇到什么，我们总是在和自己赛跑的人，对吗？ 亲爱的Wendy，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虽然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会有出息，你却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离你而去。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 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李宗盛的歌总是这样很朴素很直白，却写尽了人生的百态，充满了人文关怀。而说到这首歌的故事，讲的是他和好友张培仁之间相互鼓励的一份情谊。歌词里有一句，亲爱的 Landy， 我的弟弟，这里被李宗盛称为弟弟的人就是张培仁。他们一起缔造了滚石的辉煌，这个辉煌真的是人人可见，而背后的辛酸和不易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经历过了那些相互鼓励的日子，也才有了后来他们的音乐天地。 我想起电影《阿甘正传》当中先天智力缺陷的那位主人公阿甘，也是不停地和自己赛跑，然后才会有那么精彩的人生。在电影当中还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我一直记到了今天，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块将会是哪种滋味。所以未来是难以预料的，但是总和自己赛跑，就会有目标，就会有方向，就会尝到最甜美香醇的那块巧克力。 I got some troubles but they won't last, I'm gonna lay right down here in the grass, and pretty soon all my troubles will pass, cause I'm a shoo shoo shoo, a shoo shoo shoo, shoo shoo shoo shoo shoo shoo sugar town.A dog that liked me some. I never had a friend or wanted one. So I'll just lay back and laugh at the sun. Cause I'm a shoo shoo shoo, shoo shoo shoo, shoo shoo shoo shoo shoo shoo sugar town. Sugar Town， 一首轻快好听的英文歌《糖果镇》，这是爱情电影《和沙漠的五百天》当中的插曲。甜蜜的歌词应对着电影当中男女主人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但是这个故事不止于甜蜜，有人把这部电影叫做醒梦大片儿，也是在说这部电影所讲述的没有什么是命中注定，一切都是偶然的主题。当男主角与女友分开，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常常有遗憾。每当遇到这样伤心的时候，我都想说，珍惜每一天吧，珍惜上天给我们，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时刻爱自己，不要放弃自己，不要觉得自己是被遗忘的。能够永远不离不弃陪伴我们的，只有自己。我们值得被爱，值得被珍惜，值得被好好的对待，对吗？人生真的就是一场马拉松。 半次到一百次，一天一天去试，靠勇气加斗志，放弃太轻易，沉迷还是幼稚，根本不介意，愿到最后我知锻炼里的意义，每次我想算了，仿佛听到窃笑，笑我只差半秒，最美却输掉，明明全部气力一早消耗了，容易自力抵消，却又看出奥妙，一副骨骼身躯，一对酸软的腿，用尽力气的追下去，一 口清澈的水，一些古粉金句流入我，平复我，来让我战胜畏惧。从孤山沧海，欢欣悲哀走来，途中的姿彩总躲不开多障碍，时空多更改，只好抛开等待，应不应该，精不精彩，终结在 人生马拉松，来自歌手陈奕迅，这是香港马拉松20周年的主题歌。在这首歌里，他用温柔的声音给我们唱出了跑道上每一位跑者的心声。人生路就像跑过沿途的那种高低起伏，坎坷平顺，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人生都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马拉松。我还看过这首歌的 MV， 讲述的就是很多的马拉松选手非常感人非常励志的故事。有人用跑步实现了怎么讲白头到老的那种承诺，也有人用跑步来纪念死难的一些朋友。我突然想起有一位盲人跑者叫何亚军，2014年在北京马拉松赛上，何亚军曾经成功跑下了半马，通过终点之后，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是他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完成的第一个半程马拉松，这是曾经的他从未设想过的一条道路。9岁那年，一场高烧夺取了何亚军的视力，那之后他的心灵也是坠入了黑暗。后来他终于熬过了那一段创伤期，成为了一名按摩师，又在后来的生活当中发现了自己在跑步上的天分，成为了一名跑者。看不见道路的奔跑困难吗？回答是肯定的，还好有志愿者的陪伴。他说，有人带着跑，像是找到了依靠，抓住了希望，跑步就不会害怕了，这是他人对他的关怀。后来的他也被更多人认识之后，又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助更多的盲人朋友。他成立了一个叫助跑团，带着他的盲人跑团每个周末在奥森公园去跑步。如果你现在去跑的话，如果恰巧的话，你一定会遇上他们。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能带领更多的盲人运动起来，让他们也能像正常人那样享受健康，享受运动的快乐，多好。一首《生命中的美好缺憾》，来自歌手王心凌。曾经的她，就是唱着很多很甜蜜蹦蹦跳的那个小女生。这一首歌，心凌把一首摇滚抒情诠释的既动听又很有力量感。 我想起来好像有一本畅销书的名字也叫《生命中的美好缺憾》。在那本小说当中，讲述的是一个得了肺癌的女孩，在癌症互助小组上认识了一个患骨癌的男孩，他们从相识相知再到后来的相爱。也许他们并不一定能够牵手活到老，但是我想在遭受病魔摧残的花季里面，他们也曾经很努力很努力地绽放过。他们交换各自喜欢的书来读，其中一本书没有结尾，于是他们就去了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寻找这本书的作者。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自由，也明白了所有的自由都有它的代价。故事的结尾是骨癌的男孩死去，而死前他为书续完了结尾。他说，虽然我们不能控制命运，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控制应对命运的方式。就像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的作者海伦·凯勒做的那样，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我是刘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 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Por una cabeza de un noble potrillo que justo en la raya afloja al llegar y que al regresar parece decir no olvidéis hermano, vos sabés no hay que jugar. Por una cabeza me tejón de un día de aquella coqueta y risueña mujer que al jugar sonriendo el amor que está mintiendo quema en una hoguera todo mi querer. Por una cabeza todas las locuras, su boca que besa borra la tristeza, calma la amargura. Por una cabeza si ella me olvida, ¿qué importa perderme mil veces la vida? ¿Para qué vivir? ¿Cuántos desengaños por una cabeza? Yo juré mil veces, no vuelvo a insistir. Pero si un mirar me hiere al pasar, su boca de fuego otra vez quiero besar. Basta de carreras, se acabó la timba, un final reñido ya no vuelvo a ver. Pero si algún tingo llega a ser fija el domingo, yo me juego entero, ¿qué le voy a hacer? Por una cabeza todas las locuras, su boca que besa borra la tristeza, calma la amargura. Por una cabeza si ella me olvida, ¿qué importa perderme mil veces la vida? ¿Para qué vivir? 一首好听的意大利语的歌曲《微笑吧，亲爱的》，这是经典电影《美丽人生》当中的插曲。演唱者是意大利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您生长在意大利遥远乡下的一位失明的孩子，如何去跨越追逐梦想的界限，如何去做一种艰难的抗争，不断的超越自我，最终成为了世界顶级的歌唱家，这个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却在自传《别说再见》当中揭开了其中的一些砝码。他说，音乐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需求，如同爱，音乐对于我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如同死亡。音乐是支撑他人生行走的全部力量。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 穿过河流，是海洋；穿过海洋，是远方。站在心的方向，张开随你起航。 风也会摇，风的方向海也会摇，那乐章想知道你 就你听完可能会想去看同名电影的歌曲，名字叫《海洋天堂》，这是剧中的角色扮演者桂纶镁演唱的插曲。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看过这部感人的电影哈，这是一个父与子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生死的故事。一位父亲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耐心才能够独自把孤独症的儿子抚养到21岁，这其中的辛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样的父亲后来却患上了肝癌，死期将近，他甚至想带儿子一起赶赴死亡。在片子的一开始，如果看过的朋友会记得，在大海上飘荡着一只小船，一位非常郁闷的父亲带着天生缺陷的儿子，很孤独地坐在船上，无望地看着辽阔的大海，然后牵起儿子的手，两个人一起跃入大海。但是天生水性好的儿子把他救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要让儿子好好活下去。他在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教会儿子怎么煮鸡蛋，怎么坐公交，怎么过马路，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他带着儿子练了太多遍。一直活在自己世界的孤独症患者，除了他的爸爸和阿姨，拒绝了一切，因为害怕世界。儿子偶尔死命地抓住爸爸，甚至会咬他。一个孤独症患者要独自生活，有太多太多的难题。但是这个父亲在临终前为儿子做好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那种深厚的父子之情，然后再配合上久石让恰到好处的配乐，透露出了浓浓的温暖和感动。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这样的一群人，多给他们一些关心，让这个世界更有温度。 很多事情不是谁说了就算，即使伤心结果还是自己担，多少次失望表示着多少次期盼，事实证明幸福很难。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徒增结局的难看，次相爱却要有一次的绚烂，下一次会更勇敢。当冬夜渐暖，等的海也不再那么蓝，当月色的纯白变得

站起来，终点没了，起点也会在。 站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嘿呀嘿呀，终点没有成与败。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的精彩依然在。嘿呀嘿呀，泪水是胜利感慨。嘿呀，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当冬夜渐暖》，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是时候》当中，以及由成龙、韩红、莫文蔚和孙楠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站起来》。《站起来》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歌曲。这首歌当中不仅包含了浓郁的奥运精神，也包含了中华民族不强不息的那种民族精神。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在1932年赴美国参加奥运，他历经千难万险站在了100米的起跑线上，尽管没有拿到好的成绩，但是却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民族不甘落后、不甘屈辱、追赶世界的坚强意志。而我也相信更多朋友会记得，在今年的9月5号东京残奥会落幕，中国代表团以96金60银51铜总共207枚奖牌获得了总排名第一，金牌和奖牌双榜上遥遥领先，实现了从2004年雅典残奥会到现在残奥会金牌和奖牌的5连冠。运动员们在残奥会上的表现真的是拼搏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最好表现。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少年易烊千玺带来的《一起向未来》，在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伴着他，我们翘首以盼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来临。尽管疫情让体育赛事的举办变得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依然相信，我们的努力可以克服这些困难。让我们一起期待2022年冬奥会的来临。